价格只有商场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还送牛皮枕席，那肯定是你们价格划算多了呀。 当然， 0711的朋友说，就等着牛皮席的开仓活动，1000多块钱买床牛皮席，还要再送牛皮枕席，不用犹豫，赶紧来三床。还有3548的朋友说，2年前我们家就用上牛皮凉席了，只是当时花了将近10000块钱，你们今天活动1000多，不会是旧席清仓吧？ 您放心啊，100%都是2018年的新席，而且每一床都是三峡库区的陈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凉席，和商场专柜的牛皮席呢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从剪裁、包边、打磨到揉料成品，都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所以品质我们非常自信。再说了，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是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但是前提是只有今天才能够享受到仅此一天的开仓放假。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呢，现在用牛皮席的家庭这么多啊，不用我说您都知道，一床1米5×1.2米的牛皮凉席在商场的定价都得8000-9000。为什么这么贵呢？第一啊，它是全牛皮的，从牛的肩胛骨开始到牛腿、牛肚子，细心的朋友都能分辨出来，除了大气有范之外呢，透气散热才是它的特性。第二，它是动物蛋白纤维的，不比植物纤维的席子闷热坚硬，所以啊，牛皮席没有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年限很长，只要是正宗的三峡库区的牛皮凉席啊，一般至少可以用上10年的时间。 对， 就像这一床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一样，你们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唯一的一次开仓放假，花1999块钱，不仅是可以订购到原价8900的全牛皮的凉席，而且呢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 是的， 这划算下来呢，席子才1400块钱，要是用个50年的话，这每年啊只要28块钱。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活动还剩下1分半钟的时间，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十岁号是1603的朋友说到呢，我这会儿正在开车，能不能帮我保留一个订购名额啊？实在抱歉啊，我们都是通过实时通话的订购，因为今天呢是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来播出的。 对， 又是仅此一天的这样一个开仓放假的活动，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您只能啊把车子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再来拨打金4007106108来订购了。还有7422的朋友说，1000多块钱订一床牛皮席就送到将近600块钱的牛皮枕席，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要是品质好的话，那就来个5床，两边老人，家里3个卧室都给他配上。 算一下，这5床牛皮凉席加上10张的牛皮枕席，这10000块钱都花不到啊！只有今天一天，只有最后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今天全国享购电台同步开仓，只要1999的单席裸价。而且呢，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仅此一次，只此一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我的 下起了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为什么呢出现了眼皮肿。眼皮肿啊，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尤其是女性朋友，但是病因啊很多的。那么属于生理性的眼皮肿啊，这就没关系，比如像啊夜间睡眠不足，你睡得少了眼皮也能肿，睡眠时间呢或者过长了，你到周末咱们说补个觉吧，睡它10个小时，哎，可能睡醒了也发现眼皮肿了，或者呢睡眠的枕头过低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睡前呢喝水啊太多了，或者今天呢膳食啊这个盐分过高，哎，你又吃的不少，这也可以呢。那盐分高的话，别人喝水啊，喝水多了都可以引起、眼皮肿。往往呢，这个眼皮肿啊，突然之间发生，你醒过来看见眼皮肿了，哎，可是呢，当天或者是甚至隔一天，哎，这眼皮肿就好了，那就没关系。如果眼皮肿是持续性的好几天都不恢复，那么咱们就说这可不是生理性的眼皮肿了，那这个就是属于病理性的眼皮肿了。那眼皮肿造成眼皮肿有哪些情况，比如说更年期综合症啊，还有出现这个体内发生过敏了，都可以造成眼皮肿。还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症状的疾病造成眼皮肿，当然呢伴有眼睛红肿疼眼部的疾病可以眼皮肿。眼皮肿的同时一定有啊眼睛红肿疼发痒发红流泪分泌物增多，跟眼睛的局部的炎症有关系，比如像结膜炎啊麦粒肿啊眼睑的外伤啊，或者是感染了这个病菌啊，感染病菌的话往往有单层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等等。眼部感染了呢，对眼睛的危害还是大的，会导致视力下降。所以呢，咱们说，如果您的眼皮肿是好几天都恢复不了，同时出现了眼睛红肿疼发痒，那么咱们还是尽早的上医院去，这个对诊呢能够可以啊彻底的治疗。当然另外呢，有的人眼皮肿啊伴有犯困、记性差、皮肤干燥，哎，这可是另外的疾病了。这表示什么呢？就是可能是甲状腺呢这个出现疾病了。当出现了眼皮持续性的水肿，而且呢容易啊犯困，体力和精力都不足，思维呢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体重增加，皮肤干燥，指甲变脆灰白，容易折断，而且呢全身感觉发冷，情绪低落，抑郁，还可以出现便秘，肌肉骨骼僵硬，疼痛，手发麻，血压增高，心跳变慢， 胆固醇的水平啊出现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要警惕甲状腺的功能呢减退。甲减的话呀，就是胆固醇的水平会增高，而甲亢的话呀，胆固醇的水平啊要降低，比正常的还要降低。为什么？因为甲亢是它的基础代谢率就高，所以呢你这个胆固醇呢作为一个消耗的话，体内的话就会降低。随着年龄的增长，甲状腺的功能会出现衰退，甲状腺可以出现萎缩，所以老年人是容易出现甲减的。如果是出还可以呢出现甲状腺炎，那么甲状腺呢或者呢还可以出现结节。那有的人做手术，做了甲状腺手术以后呢也容易出现呢甲减。老年人呢除了甲减以外也还会出现呢甲亢的，那当然这个具体呢咱们有这些症状，犯困啊，记性差呀，皮肤干燥啊，这个体力精力不足啊，这个思维迟钝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咱们还得上医院去检查检查。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尿常规啊出现改变，就是说咱们说伴有尿常规发生改变，那当然呢这就是一个肾脏的疾病，而且呢伴有啊可能有高血压。肾病导致的水肿啊是因为啊各种类型的肾炎和肾病，主要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引起肾脏的排泄的钠水啊就减少，导致了水钠的在体内的储留，细胞外液增多引起水肿。肾性水肿的特点呢是自上而下，所以说啊肾脏的疾病你是水肿的话是从上头往下走，水肿呢都是从眼睑眼面开始，不是所有的肾病患者都是，一般肾病都是自上而下，而且呢逐步呢可以扩散到全身，往往呢是一早上晨起的时候最明显，活动以后呢可以逐渐的减轻一些，严重者呢就变化是不明显的，同时伴有啊蛋白尿、血尿、冠心尿、少尿以及高血压，这就是一个肾脏病的表现了。所以说你要出现好几天的眼肿眼皮肿啊，那你上医院去医生会给你啊查一下那个尿常规啊，这个甚至呢咱们通过尿常规你要发现有蛋白尿、血尿、冠心尿、少尿，那医生就会了解到这就是你肾脏的一些疾病的出现。第四呢咱们还说如果伴有心慌气短，尿量减少，尿量还是减少，这也是心脏疾病的可能。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呢发生障碍，从而引起呢这个心脏的排血功能啊降低，都会使得呢静脉系统的压力啊增高，以及心输出量呢减少，所以最后呢继发了体液呢储留在体内啊储留排不出去。所以常见的疾病比如像充血性的心力衰竭，急性或慢性的心包炎，大量的心包呢就会积液，那么缩窄性的心包炎，限制性的心肌病，甲状腺功能呢出现了亢进，高血压等心源性的水肿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呢，患者呀就说不能够平卧，就是你平躺着太难受，而且呢水肿呢是自下而上出现，所以这跟往往肾脏病啊不一样，肾脏病是自上而下，它这个心脏的心源性的水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患者不能平卧，而且水肿是自下而上，从下头开始。水肿首先出现在身体的下垂部分，比如说脚踝部分，以及呢小腿部分，踝部呢脚踝部分是最明显的。然后呢逐渐呢可以发展到呢全身， 包括呢眼睑呢眼面呢脸照样也可以肿的，心脏出现疾病的话，先出现于眼睑的水肿一般呢不是心脏的原因，水肿在活动的时候加重，休息以后减轻，水肿对称的出现，伴有心慌、气短、尿量减少、颈静脉怒胀这些症状，这才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说咱们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您在早上啊，有时候睡醒了以后啊，发现呢这个眼皮啊肿了，咱们要自己给它分清生理性的眼皮肿还是病理性的眼皮肿。病理性的眼皮肿就是有自己的眼睛的眼部的疾病，还有呢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甲状腺的疾病，还有呢肾脏疾病或者是心脏疾病，都可以引起呢这个肿，具体的情况呢是不一样。所以咱们要是好几天了这个水肿不退，那你可不要耽误了，还是尽量的咱们上医院去，通过检查呢还能够啊咱们就进行啊正确的一个对症治疗。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都知道这个人体啊是一个自然进化来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平衡呢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法则。你人要健康，首先咱们体内啊内环境要平衡，内环境呢还要跟外环境呢达到平衡。所以人的最理想的保健的模式啊，应该啊就是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头，维持一个正常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人体是有自我修复的，有自我康复的，但是呢咱们需要的是你还得给它创造一个具备一个系统平衡的这个条件。灵芝呢对于我们人体啊，比如像说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骨骼系统啊等等，对于我们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啊，它因为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它可以在体内呢起一个协调，达到你啊出现了疾病以后，我们呢是一个不平衡状态。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在体内的调节的话呀，可以达到一个重新的平衡。你体内的平衡重新达到了，这样也可以促使我们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啊恢复，加快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康复的过程。明朝的李时珍的话在《本草纲目》上头早就认为灵芝啊性味苦平，具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所以说咱们祖先呢实际上在2000-3000年前呢就了解对于灵芝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的作用不是某一个单一的方面，它跟药物不一样。咱们这个药物啊都有一个靶器官，你退烧的就是退烧的，你是消炎的就是消炎的，你是针对某种疾病的，咱们必须用一个呀专门的这个药物。灵芝起的作用跟它不一样，灵芝就是说很多方面就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调理什么？所以呢这个灵芝啊可以使得我们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处在不正常的状况，通过调理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那当然了，这个作用跟药物的作用不一样，药物退烧，你服了退烧药可能半天一天就能够把烧退了，你灵芝能够这么样半天一天表现出来作用，那是不可能的。灵芝的调理作用是表现在很多方面，你得给它一个调理的时间。